山峰的阵风可都达到八级左右了，您一定要注意防范啊。所以呢，这样看来能见度应该还是不错， 不错， 哎，20公里以上。但是大风带来好能见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嗯， 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比如说避开一些大的广告牌啊， 嗯， 哎，高大的悬挂物啊，哎，注意人身安全。包括开车，有的时候你开太快，有时候飘， 是吧？那风尤其是侧向的时候， 对对对， 能给你吹起来。 当然那个。倒不一定，反正有影响啊，都要注意，包括骑车的朋友，风干物燥还一定要注意防火呀。 嗯， 接下来高磊给您介绍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好嘞，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到了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了。 嗯，提醒大家白天风力比较大，一定要注意防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儿咱出发去哪儿啊？ 对，今天出发呢，我们就要真的也去一个地儿，也是吹吹风了， 是吧？ 吹的都是海风， 海风舒服呀， 啊，对对对，或者起码是水面上的风。 哎呦， 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如果让您坐船出海，您有哪些想干的事儿？ 坐船出海啊？ 对，因为我之前刚坐船出海回来嘛。 吃啊，喝呀，玩啊。 对呀，大家伙可以想象，如果让您坐船出海，您有什么想干的事儿？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的互动平台 啊，对，是是是，搜索这个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里面的公众号，再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行了。 是， 而我们今天在8点到整个9点，哎，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呢，也会有来自这个邮轮公司的这个 好朋友， 对对对对，专业的人士来跟大家分享坐船出海可以做的很多很多事情。不过大家可以畅想着哈，其实我这次坐船出海做了一件以前没想过的事儿。 什么事儿？ 数星星。 数星，躺在甲板上数星星。 对，就坐在自己的阳台那个太阳椅上。 看来你住的是高级间啊。 不只是那个数星，就是你得找哪颗亮的好找，还有那个若隐若现，明明灭灭。 哦，就小的时候我们学地理课学的那些个这星座那星座，你都找见没有啊？ 没有，我这星都找，但我后来还买一望远镜， 就为了看星星。 嗯，后来阴天了嘛。 好嘛，这白费了。哎，船上是不是有的时候大船会有那种天文望远镜一类的呀，让你看一看？ 天文望远镜 花1块钱2块钱呢？ 不是，有望远镜 是吧？ 对，但是没听说有天文望远镜。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您要是坐船出海，准备做哪些事儿？具体一点的，别跟高磊似的吃啊、喝啊、玩啊，对吧？那谁都不用说了。 是，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的再宽一点。比如说，有可能我是坐这个小船去的，也有可能我是坐着大游轮去的，干的事儿就不一样啊。你说是不是？ 划桨出的海啊。 就是那叫 荡起双桨打北海。 我记得大概 什刹海， 2012年、2013年那个叫什么派的奇幻漂流。是吧？这不就划一小船吗？还跟一老虎出去了，那就想呗，是不是？ 来吧，啊，坐船出海，你有哪些想做的事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风。 没错， 哎，不过海上那个风是特别享受，你就愿意站在那个宽大的甲板上，让那个海风迎面吹来， 可舒服了， 吹你衣服啪啦啦啦作响。 哎呦，然后再学那个 Rose and Jack。然后到船头， 现在都不许站在船头了。 我们那时候 您说清楚啊，是船头床头， 这船， 哎，船头 啊，没有 一般不让去了。 不让去了呀？ 那是啊，都上那儿学去。他有那船头那个风真是太大了， 是吧？ 其实站不太稳，那会儿的船速度慢。 哦， 哎，我们这次去了还参观了船长室了。我一会儿给大家说啊， 哎呦， 大家可以 划了船了， 这个对这个舵到底现在有多大？ 舵有多大？那不就是一扇门那么大吗？感觉 嗯，一会儿告诉大伙儿啊，欢迎说一下在坐船出海有什么想做的事儿没有？ 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会今天还有奖品相送的，对不对？ 对啊，今天互动呢也有机会获得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是52886111 52886111。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是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的就是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特别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在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啊。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 哎，我们今天选出一位朋友 啊，大家互动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缀在您的互动信息后面，哎，就可以参与抽奖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大家互动着出海想做的事儿 啊，坐船出海想做的事儿呢，我们也给您说一些有用的消息 啊。 今天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内容会听到，今天还将分时分段的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滴滴暂停提供深夜服务， 居民可以自助修改定点医疗机构， 手工包书皮儿能否再回归呢？ 还有未来10天整体的空气质量是比较好的。先来关注这个交通的提示。根据交管局发布的预报呢，今天早晚高峰的时段，东二环北段机场高速出城方向还将分时分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今天早高峰时间呢，将提前到6:30左右。 嗯， 哦， 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对。晚高峰期间呢，预计东三环北路、北三环中路、东三环中路、远通桥、学院路等容易发生拥堵。今天白天，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西二环等城区道路呢，还将适时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哈。滴滴出行宣布启动安全大整治。那么在以下主要措施落地之前，滴滴出行呢将于2018年的9月8号23点至9月15号的凌晨5点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暂停提供深夜23点至凌晨5点时间段之内的出租车、快车、优步、优享、拼车、专车、豪华车服务，单车、代驾、公交、海外自驾租车及二手车服务是照常的。 这个光是安全大整治就成吗？ 整个人员 对不对？ 调换一下， 大整治就是真的得好好整治一下了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个有用的信息。 好， 这个民生方面呢是这样，开学呀、是学生购买电脑、手机等电子商品的旺季，市工商局12315、市消协96315热线呢，近期收到了商品类投诉14661件。我的个妈呀，主要集中在真的这才几天啊，收10000多件。主要集中在手机数码、家用电子电器、生活日用品等等。市工商局表示呢，大学生啊，这个新生即将从以往的家长代劳消费转变成独立自主消费，就很容易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哎，所以这得早培养。 那也不应该呀、产品质量合格，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你听我说呀，因此呢，提醒在购物前多了解商品的性能和价格。 哦， 不要因为追求低价上当受骗。 哦，这倒是。 便宜就激动 是。 这个不过这个也跟家长的影响有关系。 都9.9块，你说我买不买？ 不买啊，9.9块给你一电脑。 好嘛，那对， 那能是电脑 吗？某平台上就卖过呀，我看见过。 能用吗？ 没敢下手。 对，是留给9.9块，他这能卖个一台两台，我就到头了啊。 是， 对，他要随便卖是。哎呀，同时呢，还要考虑自身的经济状况，也不要盲目的攀比，追求网红、流行这样的产品， 对，不太适合自己 啊。对对对， 买回来也是白费。 所有东西都跟买鞋差不多，你穿成别人的鞋就容易挤脚。 哎。另外呢，根据有关方案，王府井大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将转变一直以来以商品销售为主的商业模式了，丰富他们的服务业态，增加商业设施内服务设施的比例，尝试在新年、春节等中西方重要的节假日期间延长商业设施的营业时间，创新夜间消费的模式，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示范园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王府井大街计划打造国际化的消费区域，合理规划和布局消费品的销售品类，丰富面向中外消费者各类层次的消费品类，淡化王府井大街的旅游属性。 不是，我觉得这是啊，就是这说的都挺好的， 对吧？ 对对对、 啊。 但是我就特别想问，这个最初的这个原始这个稿件哈、比如你这个王府井改造 这方面啊，提升服务这方面，这个新闻宣传这稿件谁写的？你一个做旅游的，让大家我觉得更舒心，更多的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来的这个内容，就写的特别的干巴巴的，然后这个、就是、 对，很生涩， 对对对， 我念起来都有一些尴尬。 关键是，你念的尴尬是你的问题啊，这 嘿，你说说。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你写的很鲜活，比如大家未来到这儿的时候，哎，我们这儿营业时间长了，您可以干嘛干嘛，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东西了，您可以做。 尤其 能写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啊特别有吸引力。现在就像我觉得就是面筋啊，特别干， 对， 倒真是干货， 到嘴里还嚼不动那种。它重 一 点就是突出，就是面向中外消费，中外消费者、 啊、 各类的消费品类增多。您倒是增多在哪儿了？ 餐饮方面呢，突出街区餐饮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啊，丰富街区的餐饮设置配食，通过业态调整，突出街区的国际化元素和时尚元素。整体听起来呢，像定义， 跟没说一样 啊！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我没说这种，说还是说了，就是说咱能不能让它丰富有趣 一点？ 旅游方面的消息，对不对？ 就要鲜活和生动嘛， 不像下面这个啊，这个绝对就是应该比较严肃明了的啊。你看，北京市社保中心发布消息说呢，要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优化系统程序。从昨天起呢，实现城乡居民修改定点医疗机构全程网上自助办理。 你看看， 实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办理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时间。每月的5号到月底，每天的6点到22点，这时间可不短。范围是北京市呢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所有市民。 是是是。二呢，一个呢，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流程，人写的也特别清晰哈。首先呢，依据在社保经办机构的预留手机号，登录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就可以自助修改选择三所医疗机构和一所社区服务卫生站。第三点呢，就是当天修改，第二天咱们就可以正式生效了，多方便哈。 对，这个提醒大家都可以记得啊，每月5号到月底，每天6点到22点啊。再来关注，市公安局通报呢，自9月1号起，四项出入境便民措施开始实施，分别是内地大陆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补发的出入证件，也可以异地办理往来港澳台的团队旅游签注。出入境证件签发时限呢，缩短到7个工作日，也可以为有紧急办理签证需求且符合条件的外籍申请人提供便利。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条好消息。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呢正式启动了2018年的社会招聘，招聘的共设55个岗位，55名人员，涉及到媒体运行、规划建设、市场开发等业务领域。报名时间呢是9月5号到14号，通过笔试、面试、考察、体检等环节，最终是择优聘用。 还挺严格的 啊，当然了，一关一关的。 有岗位嘛、大家可以争取一下。另外一个事儿呢，这是个好事儿，但可能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啊，传统上都是比较讳言的、啊、 是是是， 不爱提这事儿。但是呢，这也是人生当中必须面临的问题。中华遗嘱库啊，近日举办了这种公众开放日的活动。一个月前呢，中华遗嘱库推出了惠民办法，考虑到部分老人书写是困难的，同时也为了节省遗嘱抄写的时间，遗嘱的通用条款、基本个人信息等部分内容呢，可以采用打印的方式。不过关键遗嘱信息还必须得手写，因为要不然很难确认它的有效性了。 是没错。 哎，此模式呢可节约一半的时间。另外呢，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也刚刚在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中进行分组审议。此次草案呢也增加了打印遗嘱的规定，也就是说未来立遗嘱的方式有望采取这种打印的形式， 就更加方便了、 真是不容易哈。大家不要一说这事儿，干嘛呀，我这儿这个健康挺好的、 我们都不用提这事儿。 但是有些事儿其实早做打算并不坏，对不对？ 是 啊、对，所以呢，直面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吧。 好， 我觉得说实话，那个服务提升那条写的还不如这条清晰明了。 好了，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组生活服务资讯。别忘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坐船出海，您想干点什么呢？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it. 赵老板 好 啊啊！今儿还有大闸蟹，那我说两句啊， 有有有， 因为螃蟹才说的是吗？哦，如果能坐船出海的话，他的坐船还是制作的坐，坐船出海的话，我最想干的事儿就是海钓，我还没有在海上钓过鱼呢。 哦，海钓特别有意思，他们说 是吗？ 啊， 那个还真不能坐太大的船，可能 是 嗯 啊，因为 可能够不着。 你可以先坐大船到了一个外海， 啊、 然后呢，你再坐小船到附近钓， 可以可以可 以，可 以 吧？ 啊， 哆啦 A 梦就说了。说的出海，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和我爱人一起坐在甲板上，迎着夕阳，吹着海风，船慢慢的向天边驶去，我拥着他，他靠着我，远离工作的烦恼，什么都不想，就这样感受岁月静好， 真是这种感觉哈、哦、就是在那个海风那块吹，然后看着夕阳，就是那个时候，但是你很难坐在那儿不动，因为你掏手机咔着咔着咔着，因为太美 了，美 了、哦、首先这个夕阳你就没见过，它拉开这么大的幅度， 对，这么大的一个屏幕， 那海天一线呀、 啊， 就是视野当中毫无阻挡、哦、啊！偶尔过几鸟，你还特激动，真的，那个鸟啊，你还得使劲判断啊，这是海鸥啊，还是说有那种也有飞的那种 别的鸟、 啊，长腿的那种水鸟、涉水的鸟 哦， 对， 那飞飞得够远的， 对对对对对。柚子说了，出海吃大闸蟹呀， 嗯， 谢谢您啊，出了海还吃河蟹。 咱们也来只螃蟹 海蟹呀， 是啊， 对对， 来摩草说了，今儿我生日，快求祝福， 生日快乐， 你这边祝你生日快乐，咱得往上这调 啊 生日许下一个愿望，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看着海豚跃出海面，看日出日落，看美人鱼在水面上舞蹈，多美呀、啊！要是这些个都实现不了，那能不能实现我一个生日的另外的一个愿望，就是要一份螃蟹。 参与抽奖，参与抽奖，美人鱼就是如艮嘛， 啊，这是古时的一种说法， 如艮吗？ 对吧？ 就是他的名字呀。 哦、 你不知道如艮是什么？ 中国对他的说法，对吧？ 日本好像也这么 也这么叫是吧？ 对对对。 哦， 如艮嘛、就是， 就是一种植一种动物。 嗨， 但其实他长得并不美， 就远远的，可能是不是他们这个远处看上去也不太好。其实就海牛 哦， 你听海牛就和美人鱼毫无关系， 对呀，十万八千里啊。 不过我特别想让你放放这，我好想和你去吹吹风。 哦，就那歌啊， 吹吹 那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找我找 有没有啊？ 啊、 嗯，说说这个在如果坐船出海的话，大家想做些什么？海亮说，就带着我们家主子去海钓啊。 主子是谁呀、啊？ 猫吧。 嗨，就是钓完 钓完之后直接 给 它 吃， 对对对。嗯， 我 开了这个大餐了。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嗯、 如果您坐船出海的话您想做点什么，没事，一会儿还有专门的这种邮轮公司的工作人员来给大家回答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干您这个事儿、 嗯、 对不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来和您聊一聊如何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节的几种情况。 在预缴时需要判别上一纳税年度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2018年度预缴时应当按照2017年度适用文件规定条件判别，2019年度及以后纳税年度预缴时应当按照财税2018-77号文件规定条件判别。 上一纳税年度为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预计本年度符合条件的，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实际利润额或者是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预计本年度符合条件是指企业上一年度其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已经符合小型微利企业规定条件，但应纳税所得额不符合条件。本年度预缴时如果上述两个条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实际利润额或者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可以预先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本年度新成立的企业预计本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实际利润额或者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预计本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是指企业本年度其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预计可以符合小型微利企业规定条件，本年度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实际利润额或者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可以预先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回来给大家说一件怀旧有情怀的事儿吧。 嗯， 最近呢，济南一位市民撰文回忆了包书皮儿的幸福时光。每年九月份开学，包书皮儿就是老少咸宜又乐此不疲的全家功课。那个时候，包书皮儿通过剪、折、叠、压，就让这个书本穿上了得体的新衣服。这位市民感叹呢，在快餐化时代，越来越觉得手工包书皮儿不仅是一种精神仪式，也是自我确认和自我完成。 没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丰富，手工书皮儿呢已经是渐渐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花花绿绿的塑料书皮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让手工包书皮儿的方式再次回归？去年暑假开学的时候呢，有一则暖文是广为传播，说呢就是有一位爸爸没有给孩子购买塑料书皮儿，而是自己购买了牛皮纸，亲自动手，认认真真的把孩子的新书全部包装起来。 嗯， 而且和孩子呢一起在手工书皮儿上画上了卡通的一些人物，写下了对孩子的祝福话语。 对，那如今是倡导这个低碳环保的时代哈，可能手工包书皮儿可以再回来，就不仅仅是幸福时光的回忆。 对， 但我觉得其实你要用更透明一点的纸去包呢也不错，因为这个书的封面设计工作者也是倾注了心血的。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包完书皮，我妈妈因为写字非常漂亮，她还会在书皮上写上语文、数学。 一开始都是家长帮我包，后来我跟同学学会包那个磁带盒的保护套，后来我把这个保护套我发现把它放大了，不就一书皮儿。对，那会儿家里都有挂历 啊，对， 就这挂历纸的主要作用啊，就做的是这个。不过我真的，这是那个封面设计者也说过，希望能够把他们设计的封面也露出来，也很有道理吧，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保鲜膜当书皮儿也不错， 就是但是不禁膜吧，保鲜膜 啊、 这倒是。 对对对，它有尖儿嘛，可能是有这一点啊，还是牛皮纸可能皮实一些， 更好一些啊。 对对对对，总之呢，直接拿来用上虽然方便，但是确实少了一种情感的沟通和对往事的回味、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稍后就跟大家说说坐船出海的经历吧。 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以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好消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191.01 美元之后是小幅上涨，晚间的美元指数下跌，金价扩大涨幅至每盎司 1198.36 美元。随后呢，金价小幅回落呈震荡走势。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白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白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是8:05，我们第二时段开始了。我们之前哈，第一时段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啊，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关于您坐船出海想做什么事儿。 对， 而我们的第二、第三时段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有来自立星邮轮公司的好朋友， 没错 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真正坐船出海都能做些什么事儿，您的这些想法都能不能实现啊？接下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两位好朋友嘉宾。 是一位呢，是来自于云顶邮轮集团的高级销售经理薛威，你好。 你好， 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于云顶邮轮集团的市场经理沈迪，欢迎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沈迪。 欢迎两位啊。刚刚这个大家都在畅想哈，比如说我看有位朋友写的特别好，就是想带着宝贝儿在这个甲板上走来走去 啊， 然后你看坐船出海嘛，杰说的 啊， 就想带着孩子和爱人吹着海风，看着很高兴嬉闹的孩子踩着咯吱咯吱响的甲板，特别惬意。这现在游轮甲板会咯吱咯吱响？ 应该不会这么想了吧？ 现在的 薛威都乐了， 这甲板要这么咯吱咯吱响，这个船恐怕也有点难以出海。 这应该是有点年头了， 就是有点梦幻的感觉。还有一位朋友，我都没念，一开始就是第一个跟我们互动叫水的朋友，我就出海钓鲨鱼玩。 我天哪！哎呀，大家想象力都挺丰富的哈， 没错 啊。哎，那这个游轮，包括我们这个立星游轮，都有哪些大家能体验到、能做的事儿，都能到哪儿去玩？是不是给我们大伙儿说说今天？ 是那个，其实我们立星游轮的话是属于云顶香港集团的然后我们集团下面是一共有三个游轮品牌。其中立星游轮呢是最早成立于1993年，到现在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亚太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个领导品牌。在2015年呢，我们又新成立了一个豪华游轮品牌，叫做星梦游轮。目前呢，旗下一共拥有两艘15万吨级的姐妹船，都是在16年和17年新下水的新船。 哎，这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这15万吨级是个什么概念呢？ 15万吨级，你想一想，就辽宁舰可能它只有六七万吨， 就比航母大， 航母大一倍还得多， 肯定要大。就想泰坦尼克号吧，它大概是在4万吨左右， 你看 它基本上15万吨相当于是4个泰坦尼克号那么大， 这么大个儿啊。 对， 像一艘是在海上行走的超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吧。 对，移动城堡，可以 移动城堡。哎呦， 然后还有更劲爆的，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会下水一艘新的环球级的游轮，它将达到20万吨。 哇， 没错， 这就可以在世界上做各种环游了是吗？ 对，然后我们的计划其实是把这艘20万吨的新船带到中国来，服务于中国市场的客人。 太棒了，太棒了。 这20万吨就是得能坐多少人呢？ 它有2500个房间，然后如果说按两人一间的话可以住5000人，但是因为我们游轮上是有很多的三四人间满足家庭的需要， 对对对对， 所以它如果满载每个铺位都住满的话可以住到9000人。 9000人，哇，真的是太 厉害吧。 因为我之前听的 不带你去 我之前听的一些游轮 也就住个三四千、四五千，可能到头了。这个九千等于是之前的游轮的两倍啊！ 大家的心对游轮都特别火热。 哦， 三四千它不能满足这个他这种疑心扑向游轮的心，你知道吗？ 而且越大的游轮，其实在海上行驶起来越稳定、越安全，对吧？ 对，因为它吨位比较大，然后这样承载这种风浪的这种基数能力，对对对，就会更强一点。 嗯，既然我们有两位这个游轮公司的好朋友来了哈，大家可以说自己的想法。 嗯， 你万一真有说我有什么这个小担心什么，也可以问， 对 对吧？现场也可以交流哈。这儿介绍了刚才说有三丽星游轮， 嗯， 然后之后还有这个已经是豪华的啊， 还有星梦游轮， 星梦游轮，然后还未来还将有一个20万吨级的这环球的游轮的， 对， 那个20万吨级的环球级的游轮就是属于我们那个星梦游轮品牌旗下的， 哦，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品牌是叫做水晶游轮，它是一个定位于顶级奢华的游轮，它船虽然不是很大啊，5-6万吨级的海轮，然后也有一些河轮在欧洲的这个莱茵河、多瑙河这个运营，但是水晶游轮它是非常的顶级奢华的，每个人平均每人每晚的消费在800到1000美金，然后目前的话是主要针对于那个欧美市场，然后我们也在计划把它引入到中国市场，让更多的中国客人去体验到这样一些高端豪华的产品。 嗯，那也结合一下我们的消费情况。我这充800到1000美金， 这个呢 一晚上 是 还有， 所以说从丽星游轮到星梦游轮再到水晶游轮，我们整个云顶游轮集团旗下呢是拥有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群体需求的产品， 明白明白， 然后为不同的消费者带来最适合他们的一个海上游轮假期，因为只有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嘛。 就是但是一个品牌旗下其实也会有很多艘这样的这个游轮的船，对不对？ 对，没错。 嗯，对。那么目前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哈，有哪几艘游轮呢可供大家来选择？ 就我们能坐上的， 对， 感受到的。 首先那个在丽星游轮这个品牌旗下呢，我们有6艘游轮，目前在中国运营的主要是2艘，一艘是叫做双子星号，另外一艘的话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人公处女星号。 哦， 然后双子星号呢它目前是在厦门，美丽的厦门运营，走日本的冲绳和宫古岛的航线。冲绳大家都知道是位于日本的最南端，然后气候的话非常温暖，自然风光也非常美丽，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而我们的处女星号是丽星游轮旗下的旗舰船，排水量达到75000吨，满载乘客是2500人。这个处女星号的话，无论从硬件还是软性服务上来讲，都是整个丽星船队里面最棒的。 品质啊， 对， 品质 非常棒，然后也是非常适合的中国，适合中国客人。很快呢，处女星号就要来到我们北方市场了。在9月30号，也就是国庆即将到来了嘛， 月底的时候， 对，会到天津港有一个首航。 对，咱们这就是从天津出发的， 天津出发方便啊。 对，然后在10月份一共处女星号会在天津港运营7个母港的航次，带领我们北方的这个乘客呢去游览日本的这个福冈啊、长崎啊，包括鹿儿岛、别府这样一些非常知名的目的地，全方位的整领略日本九州地区的这个风情。到时候呢我们北京的客人就有福了，可以在咱们家门口的天津港上船去日本游玩，和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一起享受处女星号上非常优质的这个服务和各种特色的美食这也是我们处女星号历史上首次来到天津港，所以呢是非常值得期待，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候来我们船上尝尝鲜。 对对对，比如说大家现在就真的想去咱们船上的话，怎么去到船上呢？就是怎么 报名？ 对，参与到这个航线当中呢？ 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北京各大旅行社去报名就可以了。 哦， 就是现在目前市面上旅行社有的行程基本上都是有我们处女星号这条船的。 哦，大家记住处女星号。而且这个当时刚才说了哈，沈妮也说了，这马上国庆节的过节嘛，就没点这个 回馈的活动啊，一般商场不都有，商家有这个？ 对对对，确实是、啊、因为刚才沈迪也介绍了，我们处女星号呢是9月30号来到天津、啊、那么9月30号呢我们是会走一个鹿儿岛和别府的线路，那可能是和众多在天津港出发的游轮走的航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一点的， 不太一样。 对对对、啊、因为像鹿儿岛这个地方呢，它是以著名的活 火山来就是来著名的吧。然后那么像别府呢，它是有大大小小大概300多个温泉，也是日本的、嗯、我们的温泉之乡， 很有名。 对，这两个地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坐飞机可能还要转机才能到达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坐游轮一趟然后就可以去了。那么我们在10月5号呢，其实也是一个十一假期里面的一个航次。那么这个航次呢是一个5天4晚去福冈一地的航次。那么我们今天过来呢也是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个特别劲棒的一个促销。也就是说在10月5号的这个航次呢，我们是会给到就是对于家庭房出游的客人，我们是给、啊、会给到每间客房1000块钱的优惠。那么对于就是双人间，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夫妻两个 或者、啊、好朋友、啊、 对、 啊、 好朋友出发的这样的客人呢，我们也是会给到每间房间立减4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嗯， 那么这个优惠就是截止到下周日之前报名都是可以享受的。 哦，幸亏赶紧问了，这周都剩半周了， 就是 到下周日。 那比如说我要是打电话问各大旅行社，他们都知道您这个优惠力度吧？ 对，都知道、 哦、 都知道。 好，太棒了。 对对对， 家庭房是立减1000，对吧？ 对，没错。 然后情侣房是立减400， 双人房， 双人房， 情侣房。 情侣房也对， 也对， 这个处女星号 啊，大家记着，就是这处女星号去的地儿其实真挺好，鹿儿岛和别府。好，高磊，谢谢啊，我9月30号你提一下班。 九月三，那我10月5号那趟呗， 没有， 你们俩轮流吧， 轮流去。对对，当然这个还是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哈，现在也有很多问题，这样我们一个这个小的广告之后回来，咱也跟大家交流一下，看看大家的疑问和这有趣的想法，好吧？ 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 们 出 发 吧》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你好，我是王一。 你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云顶邮轮集团的两位朋友啊、嗯、来跟大家说说这坐船出海的事儿。您可以说您坐船出海有哪些梦想， 是 也可以说坐船出海您有哪些小小的这个担心或者不了解的情况，对、啊、都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想获得螃蟹的朋友可以在后面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 是、 啊、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云顶邮轮集团的高级销售经理薛薇。 大家好。 嗯，还有云顶邮轮集团的市场经理沈迪。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好， 刚才说了要回答大家问题是吧？ 对，看看这条吧。 啊， Sara 就说了，主持人家边好，我想咨询一下丽星处女号游轮以及刚刚你们提到的9月30号的行程安排。哎，我正计划定呢，但还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啊？ 这个具体介绍一下 啊。 啊，那个9月30号的话我们会从天津港出发、 嗯、 啊，然后这整个是一个5晚6天的行程，所以会有啊两个公海的日子，公海游，在船上 海上巡游、 啊、海上巡游、 啊、对对对， 体验船上的各种娱乐活动啊、嗯、美食啊啊，然后还有2天呢，我们1天会停靠那个日本的温泉之乡别府。刚才那个我同事也说到了，那边有300多个温泉啊，然后你可以去体验温泉，包括体验别府当地的人文风情、日本的美食。然后还有1天的话会停靠日本的鹿儿岛啊，鹿儿岛它的樱岛火山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活 火山。基本上幸运的话，你每次船停靠鹿儿岛的时候，因为火山离那个港口啊不是很远，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火山在冒烟。 对对，它只是在冒烟。 它只是在冒烟， 大家别担心， 安全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对对对 对， 这不安全的这船就会替您安排别的地方。 是到10月5号的话，我们的船就会回到天津港，大家可以回家，因为实际假期还没有结束嘛，到家里再休息两天，所以这个行程的话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完全覆盖了十一假期。对吧？ 就基本上，你回来总得缓缓嘛，还要投入工作。而且这游轮的特点是这样：先开始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经常迷路？这怎么这样呢？等你终于把这都摸清摸熟了之后，哎，正好下船了， 下船了。 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欢迎各位朋友下次再来登上我们 的游轮。对，下次去的时候它还会变。啊，它会有一些细节的改变，在这个 对，不管是行程上面呀，还是说一些比如说餐厅的餐食 啊， 这些方面，还有一些表演呐、 啊， 都会有一些调整的， 对，有惊喜哈、嗯。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去坐游轮的时候，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特别详细的一个攻略，然后但是哈，还是没有最终实现。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当时我们好几个朋友一块去的，每个人都带了一个手台，一个步话机， 哎呀， 就是方便大家找各自，还真管用。有的时候吧，比如说约好了某一个时间点去哪儿哪儿，真的他那个人就找不着了，你就必须用手台找他，联系他。 请你停止说你这个落伍的消息吧。现在游轮上都有 WiFi， 既有 APP 又有 WiFi。 你说说我们去那时候的 APP 告诉你可以玩什么玩什么玩什么，每天有传报有安排啊，明 哦，那时候我们也有传报， 但是这个是电子版的 哦 啊，就是你可以标注， 你看看， 然后 WiFi 可以不仅让你跟这个家里的人联系，世界各地 也可以跟外界联系， 也可以跟船上所有朋友联系， 是吧？太方便了。 现在好像不让拿对讲机上船。 现在还真没有人拿对讲机上船了。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去的多早啊， 对讲机一旦没电啊，这就跟没用是一样的了 啊， 所以这手机你肯定总是充着，它在上面。现在都是 WiFi， 发朋友圈分分钟就出去了。 对，只要买一个流量包，好像听说就可以了，是吧？ 对，没错。 哦、哎，一会儿咱们具体说这个，比如说处女星号什么都能干什么。好不好？ 好呀，好呀。 然后这儿看看大伙儿的这个有，杰姐说，我能问一下，这会有晕船的情况吗？ 那现在的游轮大家刚刚也提到了，比航母大，是或者是跟航母差不多的吨位、嗯、那这个吨位的游轮的话，其实在海上的运营都是非常平稳的。其实如果你不想说我是在船上的话，感觉就是在陆地上差不多。 对， 基本上是这样。 这我这次去的时候，就前些日子去的时候，这个家里人也去了，老人也去了。老人的反应是这样，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能稍微觉到有一点点的，就像摇篮一样飘飘的那种感觉。嗯、然后这样呢，睡得特别香。 对，晚上睡得特别好。 对，进睡入睡特别快。家里老人一般，家里头还要听听歌，听听收音机才能睡着。 现在不用了， 不躺下就，然后也加上在船上逛的特带劲啊，然后再轻轻一摇，哎呦，说睡得可舒服了。啊，所以基本上，没有怎么遇到晕船的情况。 对对对，当然了，如果您要真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咱们船家是提供这个成 有 晕 船药的， 船上是提供晕船药的、 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前台领就可以了，这些都是免费的。 嗯，大宝还问几个问题哈。首先呢，一个就是刚才问过的，有 WiFi 吗？肯定有，是吧？ 必须有 啊，必须有。然后呢，买一个这个浏览包就行。 对对对。 另外呢，就是玩的地方多不多？会不会感觉在船上很无聊啊？ 哎、那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处女星号的亮点吧。可以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 没问题。那个船上的话其实容括了食住行游购娱就像我们的餐厅，免费餐厅就有三个，一个立新餐厅，它是有中餐也有西餐，还有一个满汉轩是我们免费的一个中餐的主餐厅。另外的话还有我们丽都自助餐厅，在自助餐厅你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美食其他的话还有很多的付费餐厅，像日料啊还有米其林一星的这个 西餐厅，这样的 西餐厅、 啊、 对，包括我们东南亚的美食，所以在船上光吃你一天就能吃6顿， 有点辛苦的其实。 当然了， 对，真的是 吃完之后你可以去甲板上逛一逛啊，游泳池游个泳啊，我们还有面对的这个360度海景的健身房，所以吃和锻炼两不误嘛。 这太爽了。 对，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去第一次游轮的时候，我就在这个360度的海景房跑步，然后面朝着大海跑步，我觉得特别爽。当然这是只是一种方式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咱们甲板一般不都有那个跑道吗？ 对对对， 早上起来或者说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可以在跑道上沿着甲板的跑道跑一圈，那更爽，是不是？ 一般很多就是习惯早起的，像6点多的朋友、真有是在那个时候起来去 跑 步 的。 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要说我平常就8、9点才起来，那甲板上都是人 就是人了， 跑步 也好像不太适合，健身房更适合。 可以，就早起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我跑过啊，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挺爽的。就是当你顺着风跑的时候啊，那就不如的你跑了，夸夸夸推你往前。当你向着风跑的时候，你别张嘴，知道吗？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海天呢都在你周围， 是 海浪哗哗的声音，可能还有海鸟在头顶盘旋。 对，然后你再看太阳升起的那个海面，或者是夕阳西下那个阳光的照射，就是特别美。 一般船上也会组织安排一些锻炼的活动，是吧？ 对，没错。 一般会有瑜伽呀，然后 太极啊， 会有一些课程，包括其实健身房里它是健身教练也会有一些免费的课程，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像瑜伽课呀，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动感热舞的这些免费的课程，都是会提供给我们船上的客人的。 对，每天都有那个行程单，你可以根据时间，哎，到点了我去跳个舞吧，到点了我去打个太极吧。 对，然后就是如果带着小朋友去的朋友，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这个服务人员他特意设计的一些活动。 对，非常的热情。 对对对， 不管是小朋友有他玩的，包括其实我们上船的有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然后其实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在船上有更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像我们的花样派对啊，然后包括大家喜欢的在平时你是在小区的广场上跳个广场舞，这次我们可以来到游轮上的甲板上跳广场舞，你看头顶着蓝天，然后吹着海风，这种状态的话，完全是跟小区里吸着雾霾不一样的，对吧？ 组织是大家有组织的，很酷的，而且就是船上的服务人员也是对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还不同层次都有很有经验啊。 对。 我前两天感受到了，就是那带着小朋友专门说小朋友爱听的话，来看看，这是带你们玩的白衣姐姐，然后那个啊，大家好，来，这是带你们玩的粗腿姐姐，对，然后小朋友们倒是挺高兴，那个姐姐说我打你，就是 姐姐不高兴了， 对，但是总之是带给这个小朋友一种就是很开心的感觉哈，然后大家都可以放心。小如如问说，游轮是不是小婴儿也要收全票？ 没有，其实我们针对如果是6个月以下的小婴儿，他是不允许上船的。 啊，对对对， 对，他是不允许上船的。 六个月以下。 但是我们这次在天津港出发的这条船呢，它其实是根据我们房间里面的人数不同，所收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标准就是6个月以上。 对 对 对 对。另外呢，住那么多人的游轮，各种设施会不会拥挤呀？ 这个的话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其实船上的公共区域活动设施非常的丰富，我们有我们船上中央大厅，然后在那边有乐队的演奏啊表演，然后也有我们的免税店，你可以去免税店逛逛啊，我们 就可去的地儿特别多， 同时开展很多的活动，这边唱歌，这边跳舞，这边做游戏， 那边购物， 啊，然后还可以打游戏机。 对， 啊，对，他就人流不会堆到一个地方。 对，没错， 大家都分散开了。 你像我啊，你像我好吃，我就一天到晚就在餐厅，这一天六顿呢，对不对？ 打扫时间。 我坐着 你可以挑不同的餐厅， 对 对 对， 我们也不可能一个餐厅全摆满了呀，全是这些人，对不对？ 哎，这个光电梯就得有多少步？一般怎么也得十几步。 对，有十几部，船头、船中、 船 尾， 对， 每个区域的话都会有3到4部电梯。 对，所以这个人群是完全可以分散开的。 对对对， 对。当然稍后还有很多关于这个立新游轮有精彩的内容跟大家介绍，大家也可以继续畅想坐船出海的想法以及您这个疑问啊， 对对对， 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当然了，大家有任何具体的，比如线路的要求啊，想报名啊，咨询，也可以咨询咱北京市的各大旅行社哈。 嗯，提这个丽星处女星号啊，到时候可不还有优惠呢吗？ 对，丽减1000呢哈。 嗯，这是说家庭房 啊，双人房呢是这个丽减400， 没错 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时间，咱们稍后继续， 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潮白河特大桥呢，东向西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还有鲸鱼旧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是老朋友了， 对对对， 来自云顶邮轮集团的高级销售经理薛薇。 大家上午好， 欢迎您。 还有云顶邮轮集团的市场经理沈迪。 大家好， 欢迎您。 好，这个特别像参加比赛，欢迎你。 热烈欢迎两位、啊、 其实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坐邮轮出海，尤其是坐我们丽星邮轮，比如说处女星号啊等等这样的船出海的一些经历。 哎呦，我告诉你，真没想到，哎，咱们这节目一说了，前半段呼啦呼啦好多的朋友的问题， 就是应该发出疑问或者说出您的畅想啊。 是 想了解的朋友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提出您的问题，当然后面可以写上手机号，这样可以参加抽取大闸蟹的活动。 没错 啊，那我们现场两位嘉宾呢也会给大家一些回答。刚才说到了吃，很多朋友就关注这个，因为会有老人上去，然后会有这个更喜欢中餐的朋友上去，这个咱们丽星邮轮据说是更加擅长的。 对呀， 对，因为其实像丽星邮轮呢，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香港，所以其实丽星，不管是丽星也好还是星梦也好，我们船上主要主打的菜式还是以中餐为主。 太棒了。 而且尤其是丽星邮轮处女星号这条船上，它还有一个餐厅是粤式的米其林一星餐厅。 哇， 叫丝路花舞、啊、它的那个米其林一星的菜品就是香港的一个专门做烧鹅的一个品牌叫甘味。 啊， 在这边呢，就是可以吃到我们一星米其林的甘味的烧鹅， 地道的而且精品的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师傅要一直在船上啊，才能保证它的品质，这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吧？ 对对对，包括其实在这条船上，我们是可以吃到地道的中餐，然后包括比如说像有些人爱吃辣。四川菜船上也有， 也有啊。 对，像一般来说就是免费的这些中餐呀之类的，我们都是什么鱼呀、海鲜呀都是可以吃到。那么每个航次呢，我们在最后一个公海日会有一个 大 party， 我们叫做船长晚宴。 没错 啊，那么这个船长晚宴当天晚上的这些餐标呀，也都是全部都是升级的啊。比如说，如果是西餐厅的话，龙虾。啊，然后比如说牛排，这些都是可以吃到的。那么中餐厅呢，像什么鲍鱼啊、燕翅鲍啊，这些都是可以吃到的。 哦、所以说吃上大家肯定是 放心了。 对，不仅贴心，而且舒心。然后咱说说住吧，对吧？ 对，因为中国人出去玩嘛，一般都是关心住和吃。 对，在房间上的话，其实游轮上大概来分都是套房、阳台房、海景房和内舱房。然后丽星游轮这个处女星号上的话，阳台房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阳台房呢，大家住在里头，不管是从设施上还是你的面积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它有一个阳台，你可以打开阳台的门，春暖花开，海风吹来，这种感觉特别好。那 另外内舱房和海景房呢，虽然房间面积上可能会小一点点，但是其实房间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跟酒店的标准是一样的。而且在我们丽星邮轮上，每一个客房的话，我们都会给客人配备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洗漱用品啊、拖鞋啊，这些呢其实也是中国客人平时出行，不管是住酒店也好，到哪里也好，习惯了有这些配备的。但是这个可能在一些其他欧美的邮轮公司上，他们就不会给所谓的客人去提供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也是立足于亚洲，然后本着中国客人的需求为出发，去给中国客人提供最好的这个服务。 还有一点，沈迪你没介绍到，我们船上所有的房间里面都标配一个热水壶，就是自动烧水的壶。这些应该来说，很多的邮轮公司都是不配备这个东西的。 对，因为他们那个欧美人也不喝开水， 对对对，只有中国人喝。对，而且还有免费的茶包，这个就是专门是给我们中国客人。算是设计的， 方便 也是这两年才有的， 真的超级舒心啊！就是咱们的体质不喝热水不舒服， 对，没错。 所以说，虽然邮轮是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在欧美兴起的话，但是其实我们丽星邮轮呢，在保留了国际范儿的同时，我们也为这边中国的客人加入了很多本土的元素，让中国客人可以感受到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邮轮假期，很舒服。 嗯，对，我说一下我就是住这个不同的这个房间的感受吧，当时我。反正我 就去了一次嘛， 对对对，就是阳台房 的房间啊， 阳台房你知道吧？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方便，因为当时呢，我就记得人家说你上这个邮轮之前啊，你可以做一些功课，我就查了一下，每天呢早上起来的早点，你可以提前把你想吃的这个东西，然后想吃比如中式的还是西式的哪些具体的东西，你写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挂在这个房间的门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按照你约定的时间把这个早点送到你的床边，你都可以不用起床。然后呢你可以在床上吃，也可以，因为我们是阳台房嘛，可以直接把早点拿到阳台的小桌子上，你可以坐在阳台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平面，然后吃着早上起来的早点，那心情一定是特别的美。 吃完之后就又想睡一觉，就因为听着 可以呀、啊、哇，再来一个回笼觉特别好，中午再起来你再跑跑步健健身，是不是？ 但我觉得你这个我得跟大家说呀，高磊这绝对是因为别人给他开了门了，所以他说能送到床边，这人家就是得有一开门的人。 对对，有一开门的人， 因为你不是那个开门的 人， 人 会叫早吗？就按照我的时间叫早吗？ 但是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服务员，你不管你点了多少东西，他都能给你码在一个盘子里， 是， 而且倍儿沉，哎，他就能给你都瓷瓷实实的码一块，就挺神奇的。 是，那个高磊老师的话也是充分体验了这个邮轮上的慢生活。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完全享受时光啊， 对， 去和这种大海啊、海风啊、海浪啊、阳光啊、波光粼粼去这种深入的接触。雪松问说，可以在这个邮轮上海钓吗？有人教吗？收多少钱？ 这个海钓的话，在邮轮上是不可以的。 这个海钓不是这种邮轮能够体验的，是吧？ 对，因为其实邮轮啊，它怎么走啊，它是有发动机来推行的。 对啊， 你这个钓竿还没下去呢，这缠到发动机上可怎么好、 哦、 就是 啊，反而危险了 啊。再来看看张蕊问的一问题，我估计很多带孩子的家长朋友特别关心，我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儿童俱乐部和免费的儿童托管所，有吗？ 我们船上呢是有这个儿童的这个活动中心、 哦、 然后家长也可以陪到啊啊，孩子在那边一起的体验这个亲子时光。另外的话，确实，小朋友，尤其是在寒假、暑假或者是国庆这种公共假期，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上船。 对对， 一个航次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五六百个都是小朋友，然后船上也是非常的热闹。然后针对这些小朋友呢，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个叫做小小航海家的系列课程，其中包括小朋友的一个欢迎派对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西餐礼仪的课程啊、包括手工课程啊。那今年呢，我们也是跟日本的这个著名的卡通形象哆啦 A 梦、 哦、 也就是机器猫进行了一个合作啊、我们在课程里面也加入了哆啦 A 梦的元素，像一个哆啦 A 梦的日语基础课程，这样子的话让小朋友在游玩的同时可能也能更学习到更多，然后见更多的世面啊、这些有很多丰富多彩的课程，而且大部分的话都是免费提供给小朋友的。 对，而且就是我们小朋友现在所有的小朋友应该来说都是在学习英语。 对 啊，对，所以我们的这个 小小航海家这主题课程呢，就是小朋友可以带一个就是小标签，这个小标签上他只要写的是英文，那么我们船上所有的服务员跟他对话都全部用英文来对话。 哦， 这样的话就是提供了他这样的口语练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对，原环境 也是非常棒的。 嗯， 这也许就这么短短五六天的时间，真的对他未来学习英语或者说学习外语有很大的帮助。 哎，对这个我还建议，因为我这次可以去参观，比如说船上会有那种探秘参观，比如说船长室，真的应该让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我这次看那个船的舵，我刚才问多大，你猜多大？ 多大呀？我说因为一扇门嘛。 哎，现在就是巴掌那么大了，特别像跟玩那个赛车游戏机那个， 就那么点啊？那我都不敢碰它。 啊，对，是不许你碰。我谢谢你啊，谢谢你。人家是拦上，就是你可以看，包括它的雷达呀、这种扫描啊、仪器啊什么的，包括船上各种门的红色、绿色是做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带小朋友这种探秘，这是上边 啊， 下面还有很多，比如说洗衣房啊、冷库啊、这个制备餐间呀、等等、厨房。那洗衣房，我跟你说啊。特别热，所以这也说大家所有睡的用的东西都很清洁， 都是高温消毒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熨斗真的不一样，是一个特别宽大的机器，就床单整个能平铺着搁进去，出来啪就跟纸板一样了。 哦，就这么大 平， 是是是， 对，倍儿平啊！就带小朋友去看完，我觉得其实成年人都是大开眼界的感觉 啊。 然后 有这样的安排哈。 针对小朋友的话，其实我们这次处女星号到访天津也是有更多的福利啊。我们会有一个哆啦 A 梦的主题房，然后在房间里它的床单啊、洗漱用品、毛巾都会有哆啦 A 梦的卡通形象定制版的，所以给到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这个可是限量的，一个航次只限量20间。 我都怕是轮不着小朋友 大朋友们就先抢光了。 周围喜欢机器猫的不下30个人。 然后针对那个9月30号和10月5日这两个国庆航次呢，我们也会对预定阳台及以上的这个房型的客人免费送送一个那个立新邮轮定制版的哆啦 A 梦航海礼盒，这只有是9月30号和10月5日这两个国庆航次的阳台以上客人才会有。 只给小朋友吗？不是吧？ 就是给大人也可以。 只要订阳台房， 阳台 以上的 啊， 就都可以有这个。 是限量版哦。 我真是建议大家这个去体验阳台房，就是在海上，如果不能跟海那么亲近的接触的话，不能躺在床上用脚就拉开这个门的话，我这就有。 你是有多懒？ 我主要 你这个床离这个门到底有多近？ 对，我要告诉你的是， 能不下床就不下床。 人家立星游轮的那个，不，人家立星游轮的房间大，你知道吗？你腿再长，你够不着门。 你别给人说瞎说啊！人家房间该多大是多大。不过刚才提到鲍鱼了，是不是？这个有一位叫荒先生的说，2006年我和老婆去北戴河玩，两个美国朋友一起呢，就等于几个人合租了一个小船出海打鱼。按照船老板的说法是去打鲍鱼，后来我们打上来的这个鲍鱼拿去餐馆，老板都笑死了，说哪儿弄来的一堆猫眼螺呀，给我气坏了。然后这个说我这次坐船出海，我得体验一下这个真正的鲍鱼。 您可以吃，但是您打不上来。 对，但可以尝尝。对吧？ 对对对， 而且香港的师傅那做鲍鱼，那手 对尝一尝粤式的鲍鱼， 对那 和我们这北方就是经常我们习惯做都是拿水煮，要不就蒸啊，这种做法可能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这边我们再看看哈，这个人朋友问了说，哎，正好问一问哈，这个处女星号上船之前，我们消费者需要再兑换一些美元吗？船上是必须要用美元消费吗？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没有的，像处女星号这条船呢，我们在船上所有的标注都是以港币来标注的。 哦， 但是我们在船上可以接受，比如说人民币、美金、港币、什么新加坡币，这些都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还是最建议就是客人以银联卡支付，这样它的汇率，对，汇率是最好的。包括我们这条船也不用绑定信用卡，就是你所有消费完了之后，然后在我们前台把所有的账结清，换取护照，然后离船就可以了。包括现在船上也是特别方便，它不光是可以银联支付，还可以支付宝支付，还可以微信支付， 都 是可以的。 这个真的是 太方便了， 就是非常独特的方便啊！这个要跟大家强调，因为其他很多欧美的船呢，要绑定信用卡，刷的其实是美金，这还有汇率的问题。 对 对， 这个信用卡呢，还得必须是国际币的货币的信用卡， 对 Visa, 对 Mastercard, 对 对, 对。那这边就只要银联的信用卡就 银联就行了， 就可以。 银联的借记卡也可以，因为其实好多老年人他都没有信用卡， 没有信用卡， 对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针对老年人来说还是特别方便的， 而且可以微信结账，这简直 想的太周到了。 现在那个支付宝啊这些非常普及，然后船上也是可以用。 用这个支付宝。 到底是咱们自己的游轮吗？对不对？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呢，说每天需要付服务费吗？小费需要 给？服务费确实是有的， 啊、有的啊、 确实是有的。 大概每天多少合人民币？ 每人每晚的话是110港币，合人民币的话八九十块钱吧， 90块钱吧。 对，那服务还是相当周到的。 对，因为船上的话，这些服务员也是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到晚给你提供非常周到的服务。 只要一出门，再给你换床单什么的， 是吧？ 对，非常周到。大脸问说：“我是孕妇，怀孕可以坐吗？坐游轮？” 怀孕的话，其实6个月以下，她如果有医生出具的证明，是可以登上游轮的。 哦，就是6个月以下还得有医生出具的证明。 对， 以上就真的不建议了啊！这应该就不能上 船了，应该飞机也不能上，游轮也不能上，还是在家好好安胎吧。 对，这是实在话啊，实在话。哎，接下来是不是得有一小段广告？ 对，咱们先进段广告吧， 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丽星游轮啊等等其他游轮出海的一些精彩内容。 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哦，这个宁香说我要坐在船上，海上看海上日出，赏落日，临窗看着大海就餐，还可以拍好多照片。对，临窗有的时候就开游轮那一瞬间特别有意思，可能经常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就你正好上船吃半截饭，他就我天哪，这船动了， 对，走了， 对，就是他在你不知不觉间就开始这趟航程啊，很惊喜的。大家可以考虑临近的，比如9月30号这趟从天津出发的航程， 对， 各大旅行社您咨询这个处女星号，这跟天上的星座似的啊， 对， 处女星号，哎， 记住丽星品牌啊， 一看这个号要求就严格啊，就细腻。 再来看看齐峰说了，我呀，我就想自己个儿去。有什么攻略吗？ 去， 有什么好玩的吗？太好玩了，其实就是一个 自己不会闷得慌， 一个人的冒险经历呀、啊，也许能够认识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半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了？他已经有另外一半了 啊，有另外一半了。那你为什么要自己 在船上的话，确实不管是另外一半也好，还是说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你确实是有这个机会去跟大家结识， 对吧？ 啊，对，因为你参加不同的活动啊，对吧？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兴趣相投的这个朋友。当然，4天5晚或者5天6晚这么一个短的航程的话，可能对于认识另外一半来说，这个需要一些运气啊。但是如果你做一个长一点的航程的话，还真的是有可能。 对 啊，因为在游轮上时间长了，其实整船的客人啊，包括船员，大家之间其实到最后都会成为一种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 喝点小酒， 对， 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就是出去就是甲板上会有一些甚至音乐会啊什么的，你就在那，大家在这个游轮上或者出去玩，不要太舍不得钱，当然咱也不是乱花。但是你比如吃个付费的餐厅，然后比如参与一下，比如说他会有比如多少钱，然后莫吉托各种莫吉托随便喝， 是 啊，然后你就躺在那儿，一会儿调一杯送上来，调一杯送上来，你就听着那个现场那个音乐，哎呦，心里舒服极了， 就完全的放松。我就记得我那次我就买了一个就是酒水的套餐，就是每天好像是无限量供应的，就是酒精类的哈。 遇上你倒了霉了， 是吧？ 无限量供， 然后你 太能吃， 一个人去，齐峰一个人去，你知道吧？端杯酒，看您美女，来，美女来一杯， 心里离不开这事儿了， 是吧？聊着天啊。 明飞说，我有两个疑虑，其实挺想让父母去的哈。一个是这个就餐的情况，这个就是问秩序的情况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地上的这个行程，除了买东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像处女星号上呢，它一共是有3个免费餐厅，然后加起来这三个免费餐厅呢，就是可以容纳的人数也要达到1500人左右。所以说，其实对于用餐的环境，就是秩序这一块，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我们这条船上，它基本上就是说，客人吃用餐完，然后他可能就会直接离开了。所以说，它每一个餐厅它开放的时间是有2个时段的，包括像我们船长晚宴也是，它是有2个时段的。 不同 容的， 是完全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的客人的， 安排好的啊， 对对对， 这个房间这个时段去是有要求的、啊、 对对对、 啊、 对。 人唐朵妈还问呢，说想问一下有没有游乐场之类的呀，就是咱们的优益设施不包不包括小朋友的游乐场、 会有小朋友的游乐。 我们船上还有一个100米长的水上滑道在甲板上，然后你可以在海上体验这个像水上乐园一样的这种感觉， 激动勇进的感觉， 是 这意思吧？ 都没说刚才哎，多么精彩的内容。 那我们大人能玩吗？ 大人也可以玩， 当然啊。 对啊， 我以为是小朋友的项目。 不不不不，小朋友单专门又会有这个，比如说他那个托管区， 有儿童泳池，儿童泳池，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小朋友专门的这种托管区，包括就是十几岁的小朋友，我们是有专门的这种电玩区、 哦、 啊，是可以这些青少年可以来这边玩 游戏机，游戏厅都有。 哦、 嗯，我就一直老推那个气旋球，啪啪啪啪，嗯，老是输。再来关注六天说，游轮上哪些是免费的，哪些需要单独收费呢？哎、 对， 但。 有没有大概的一 个、其实游轮上面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真的是一分钱都花不出去，因为它吃喝玩乐就基本上都是有免费的、比如说像吃有免费餐厅，玩每天就是大部分的这种比如说什么篮球场啊游泳池啊然后比如说健身房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然后包括也有晚上的表演免费的表演这些其实都是免费的 可以看啊 然后 每天晚上不一样 对包括我们其实在免费餐厅它也是有免费的咖啡和茶包括一些免费的下午茶等等 夜宵也有免费的 对对对他要是不想花钱真的是一分钱都花不出去 是吧他 如果想花钱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一些收费餐厅，然后包括一些，就像您刚才介绍的一些酒水套餐，对吧？然后包括一些免税店、 购物， 对，购物， 这购物、 这些都是有的。 这购物的时候是不是到公海可以打大折呀？ 这个就是看分时间段。有一些就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同事上传他买了一支迪奥的唇膏当时是打7折买的应该那个唇膏在就是 T3 免税店还要卖230左右吧、应该我们是比如说普通在我们的门市什么买应该商场里面买应该是在420他打完折的话应该是不到170-160多 好嘛买10根囤着 当天晚上就没了 就是它本身呢就是会有免税的这样免税店 对对对 到公海 然后再有一个折扣 会有一些活动 哇、反正我就记得一般手表和太阳眼镜的折扣会比较大是吧 不管是手表还是太阳眼镜因为我们船上免税店的商品非常丰富然后也有化妆品还有这些烟酒这些的话折扣都会有很大的 应该还有当地就是比如说船下一个目的地的这些特色 然后我们也会有日本的一些土特产像日本的药妆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船上也会提供给客人 对 这个王建波问是不是需要日本的签证因为到日本去嘛 要提前办吗 游轮这边我们现在享受的政策是免签 就是他只要有护照就可以 方便只要有护照白本护照也是可以的 哇厉害了 只要你保证你的护照有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 就可以 风间说啊我就是要想做这处女星号作为处女座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优惠 刚才已经说了特别优惠已经便宜1000块了 那我们这个其他的就还 就不能有了 把您这钱给出出来 宁香说了我坐在船上我就看日出我赏日落我临窗看看大海就着餐 对对对对 还可以拍好多照片 看星星品美食对吧 对 这个当然大宝也夸这高磊的应急是专业性的你应急了吗 哦就刚才天气预报是不是 我们吃饭应急呢 我们吃饭你们就是不用 星巴师说那我问一个你们别嫌弃我这问题 你这海上这个比如他这个救生啊逃生这个措施怎么保障是吧这救生艇够不够我们做的这都是看了 想的比较多 看泰坦尼克号看多了可能是 对那个我们救生艇的一个额度配备的话都是超过满载客人数量再加上所有船员数量所以是完全足够 的 非常富裕的这个其实 而且早已不是小木船了 对在航海业界在泰坦尼克号事情经历之后的话就大家全面进行了这个改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任何的安全问题 应该都是有底儿的那种专门的这种 对然后在每个救生艇里面的话也会配备这个救生衣啊包括一些应急的像压缩饼干啊这些食品都会安排在这个救生艇里面 是是是好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来两位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临近的两个出发日期的情况来 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我们9月30号从天津出发的，去到我们日本的别府和鹿儿岛的6天5晚的航次，另外一个呢是我们10月5号可以去到那霸一地的航次。那么这个航次呢，我们也是现在是会有这样的促销，那么三人房和四人房呢是每间舱递减1000块，那么双人间的话我们是每间舱递减400块。 嗯，请大家记好了，是丽星邮轮的处女星号邮轮。嗯， 谢谢两位啊，谢谢沈迪，谢谢薛薇啊 啊， 我是王毅， 谢谢，我是高磊， 嗯，也谢谢收音前的各位，接下来的节目是娱乐72变， 明早我们再见。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领奥莱。 我坚持唱着、跳着、舞动着，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场的路，只要勇敢。